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，适应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的要求，使国土管理工作发生革命性变化五周年之际，全国自然保护部门科技发表会11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发表会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自然保护部门的科技人员和教师参加，有300多篇论文推出。发表会上向推出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